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點到9點， 你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剛剛書展完了，有很多作家都出了很多好的書出來，今天請來兩位很重要的人物，第一位就是香港著名作家方舒薇，另一位就是香港漫畫家馬龍先生，那兩個介紹一下自己先。 好，大家好，我是方舒薇，寫作就 很長段時間了、後來呢我和馬龍呢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近這十幾年呢就出版了很多很多有關、兒童的、 作品、 個人也都有些、散文集呢以前是出版過的、最近也都出版了一本散文。 好，那馬龍先生， 既然他是方舒薇，我當然是馬龍的咁啊、我係畫漫畫畫咗好耐，咁啊漫畫亦都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係政治漫畫，一類係兒童嘅漫畫。咁近期咧就亦都畫水墨嘅國畫。 好啦，咁呢個時間咧，不如咁啦，我哋先睇翻阿方舒薇咧，哇，個人成長都好多經歷啦，遇咗好多名人啦。嗱，首先先講下咧你樹人學院嘅經歷先啦，好嘛？嗱，你睇翻呢張相先。 我睇翻呢張相真係好耐之前，啱啱係大學一年。班嗰陣時間嚇，咁嗰陣時咧就喺灣仔茂利，咁即係喺有四年咧嘅上學時光都係喺嗰度咧，每日都經過。咁嗰陣時咧，我哋嘅校長咧就係鍾其榮校長同埋啊黃烈校校監。咁當時咧仲被升格成為大學嘅，咁大家叫大專啦嚇。咁但係咧就我哋校長非常有我當時已經覺得佢係非常有鴻谷之志啊！即係雖然個校舍好細，但一直咧都同我哋咧打氣咧，亦都鼓勵我哋話佢係會同個學院去爭取更好嘅前途啊！啊，亦都同我哋聘請咗好多名師咧嚟到教導我哋各科。個科目嘅， 同埋我都好欣賞佢咧，即係黃烈啦，即係黃烈校監啦，同埋咧即係鍾其榮佢哋咧嗰種努力不懈，就係個個都係爭取三年嘅學校，但咧佢堅持係四年，希望接軌國際學校，即係個心態咧係好好嘅。雖然好多人當時都會有反對啦，但咧佢哋個遠景睇得好遠咯。 係，佢遠景睇得好遠，所以咧我同我嘅好多同學咧，或者都係因此蒙福啦，就係、是、好似我攞住我學校嘅畢業證書咧，我就可以喺英國直接讀碩士啦。 嗯，好啊，咁我睇下一張相片咯喎。哇！呢、這個 咁依個咧，你睇到我咧同好多好多學生一齊咧，咁其實我做過老師噶，咁其實啱揀到呢張啫，我做過有兩年嘅中五班嘅會考班老師，咁係專教中文科同埋歷史科嘅，咁啊改咗兩年會考卷，咁亦都曾經咧就好似依度咧，亦都喺個小學嘅五年班做過佢哋嘅班主任嘅。 這個妹妹仔高他們不幾多要 多謝 多謝很小是啊是啊學生是啊跟學生的相處很難很難忘 是那下張相片就看看了 咁咧，吳世興老師咧係我樹人新聞系咧教我新聞廣播嘅。咁當時佢俾我分數好高啊，所以令到佢咧就佢當佢我同佢再遇嗰陣時咧，佢係記得我唔記得我其他啲同學， 好犀利。跟住下一張相片我睇下。 咁啊，張彤老師咧係我哋當時新聞系嘅系主任，咁亦都咧由我亦都即係我哋係好難忘嘅。張彤老師嘅課咧，令到我哋咧係得益良多，個個同學咧都好喜歡上張彤老師嘅課。張彤老師當時係系主任啦，咁佢比其他嘅教授咧係更多時間接觸我哋嘅。咁而畢業之後咧。張彤老師咧，因為畢業之後若干年咧，咁老師一直都好鼓勵我，好似我英國讀書啊，又幫我寫介紹信啦嚇，同埋喺工作上都係好多好多嘅 支持和鼓勵。咁後來結咗婚之後咧，我發覺馬龍又係佢學生喎，咁所以我哋咧好多時都會去 睇漫畫。 係啊，我仲早過你。 咁係啊，馬龍要講下啦，好多時。 係啊，我成為佢學生就因為佢曾經主持過一間函授學校教漫畫課程， 犀利啊！ 咁所以咧就一講起張彤老師話，我係你師兄嚟。 咁同埋佢好多好精彩，咪佢上去屋企都可以睇書啦，又送書俾你哋 啊！又唔止咁簡單喎，因為師母咧好風趣㗎，師母係讀英國文學嘅，咁喺師母方面講好多關於文學方面嘅知識啦。咁馬龍對於馬龍嚟講，張彤老師可能係漫畫方面，對於我嚟講咧，因為佢係教我呢、這個，我覺得係教我呢、這個即係。有關呢個學識方面啦，做人的道理啦，同埋 去教我哋即係佢其實係佢本人嗰、那個嗰、那個風範啊，係好深深感染我哋，同埋佢同師母嗰種咧互相扶持嘅精神，都影響到我的婚姻。 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喎。 哇！咁依個喺英國啦，咁啊咧，去到英國，我其實咧儲咗七年錢，先至去英國。咁見到依張相，我有點難過咧。你見到畫面好靚，點解咧？因為我個好同學一直想同我一起去英國讀書，咁但係咧，我當年咧，我去就話佢家姐要借錢俾我，但我係都唔肯，我一定要自己儲夠錢先去。咁到我儲夠錢去又，佢又唔去得。所以咧，我去到嗰度，其實好多時都好好懷念我個同學啦。咁但係英國生活的確係另外一個新開始啊！咁我認識咗好多嘅同學，個來自世界各地嘅同學。咁同埋我嘅英國老師係對我，亦都係對我非常好嘅。 好，下張就相咧，整係你同老師嘅相片啦。 咁咧就唔知點解我同長輩咧，同老師輩咧都好有好大緣分。在這個講上有點可惜，因為我爸爸媽媽經常都說我不當我是女兒的，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呢，他覺得我不像是他的女兒。但是呢我的老師就當我是女兒一樣的，每個星期都去他家吃飯啊。甚至畢業業後呢Paul Smoker 呢就去了京都大學教書，我們呢那時我都回了香港。當時呢我是已經結婚跟馬龍去探他的，他當時 在京都，我們就耐不耐就會去探佢啦。 好啦，又講下啦，其實你見到都好多經歷啦，即係又做過即係記者啦，又做過編輯啦。其實你睇到香港即係主權移交之前後咧，其實成個文化界或者係即係新聞界，你覺得有啲咩好大嘅轉變呢？馬龍先生都可以講下喎，即係因為你都做政治漫畫，都經歷咗好多唔同。 係，我覺得喺呢、這個回歸前、回歸後咧，我就自己係覺得係好大嘅轉變咧，就係喺嗰個人情世故上。當年咧，我哋雖然係有一啲政治議題，但係我哋咧同一啲左右派嘅人物、一啲名人啊咁樣咧，都會有交往嘅。但係而家咧就好不幸咧，就好水火不容，即係大家都好似好劃清界限。但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好嘅現象咯，即係有好多嘢其實係可以，即係大家可以即係傾到出嚟，坐低傾到出嚟，因為從來都冇一個話係可以即係咁樣係成就一個好嘅社會嘅，啲社會氣氛我覺得而家係好唔妥當。另外就係話而家嗰啲年輕人可能嗰、那個，因為嗰、那個使用嘅媒介係唔同啊。即係話佢哋而家係電子媒介嘅影響，咁同我哋嗰一輩喺報館做過嘅，我哋係即係比較係懷念嗰、那個即係、就是、報紙書刊味道嗰個世界咯。 咁你咧，你就經歷咗咁多嘢啦，就做過編輯啦，到而家出版你都知好困難啦。 其實咧，我喺英國前咧就做過三年老師啦。亦都有四年咧，就喺報館度做策劃編輯嘅。咁嗰時咧，就我係因為我一出道咧都係做副刊嘅。咁我經歷其實都唔少嘅，即係做老師之前亦都做過記者啊，做過啲雜誌總編。但係我同政治就完全就冇關係，因為我做副刊嘅，我係負責。咁我好早嗰時都揀定我係對係中意做一啲比較深入一啲靜態啲嘅專題啊，或者人物訪問。方面，但對政治咧就比較即係唔係感覺唔係好強。咁就當然啦，你話覺得個氣氛係點咧？ 即係話當時，即係我比較，我覺得其實我唔係好大，即係點講？ 不算很大興趣在政治方面，是 不是？絕對就不是很大， 但是生活上 就受影響， 生活上受影響，當然是有很大不同，生活上九七前九七後，就好像我們住銅鑼灣都是感覺很大，很多很多國內的朋友來到，但是我都覺得銅鑼灣的居民對國內朋友都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是有同理心的，很多時 候令我感受最大的就是租金 租金啦，當然是啦，租金當然是啦，影響啦， 甚至即可能你做新聞界或者傳媒界咧，困難咗好多啦，因為個經濟支持係少咗好多，廣告收入又少咗好多。 呢個絕對係啦，呢個當然係。 係，所以出版可能好似你哋咁樣要諗好多方向。不如咁啦，嚟到呢度咧，講下你哋兩個相遇嘅愛情史，俾大家又認識下。因為你兩個因為都興趣都相近嘅，你都中意畫畫啦，你跟咗好多唔同嘅老師啦，咁所以你哋兩個點去認識下，又講下浪漫史俾大家認識。 咁我冇。其實都其實咯，兩個人都係好中意睇書啦，亦都對嗰、那個歷史文化嘅興趣好大。其實我哋兩個最大的興趣就一人揸住本書，咁即係話咁好似圖片所見就啱啱成立咗個出版社。咁當時咧即係話個細路仔細啦，細路仔細，咁我哋咧覺得成立出版社就係、是。因為在呢個出版社之前咧，我兩個太忙了，我在雜誌度做總編輯，馬龍咧就喺做美術總監，喺《華僑日報》，咁兩個都太忙。咁《華僑日報》停咗之後咧，後來我哋有一個姻緣咧，就自己成立咗一個出版社。咁其實由開始至尾，我哋兩個人都理念都係一樣嘅。至於我覺得我係讀新聞，讀呢個大眾傳播咧。咁我好想透過，即係我哋既然成立一個出版社，我哋嘅宗旨咧就係透過我哋嘅刊物咧去傳達嗰種點講咧 文化 藝術啦，同埋即係嗰個 俾佢哋欣賞， 俾欣賞，同埋 欣賞俾正向同埋美嘅方面。 係，我希望透過即係嗰個文化學知識啊，文化和知識咧，去傳達咧，佢係有愛同埋和平咧，咁呢個都係我自己嘅理念。 好啦，其實你兩個初初諗咧，白貓黑貓，因為你好中意貓啦，即係其實諗呢個故仔咧，其實好有趣嘅嚇，呢首歌又好中意啦。即係當時諗你都唔知道收唔收得噶嘛，呢本書做嗰個嘅時候，你諗好多嘢，同埋會唔會好多爭拗啦？都諗下點樣出個方向啊？點能夠將啲漫畫擺落你本書裡面，能夠更加好咧？又講下兩位。 咁我哋基本上唯一我係好堅持一定要係用純正嘅中文，就嚇唔可以用廣東話。 係。 咁啊，其實漫畫嚟講咧，就係細路仔一定中意睇噶。咁所以我哋用漫畫開始咧，就絕對係正確嘅。 係咯。 咁但係咧，就正如方書未話頭咧，我哋堅持用呢、這個白話文。不用廣東俗語，而且咧，我哋嘅笑話咧就唔用啲比較低級嘅，我哋即係點樣分高級低級咧？咁樣即係起碼嗰個笑料係可以上得台面嘅，咁啊咁樣去做我哋嘅方針。 係咯，同埋我見到啲兒童作品咧，可能你有教書啦，所以咧都幾拿捏到即係細路哥應該點睇，因為你知啦，啲書太密麻麻咧係冇興趣噶嘛。咁你加咗啲漫畫，同埋咧個排版好心機，唔好意思，令到啲睇得好舒服啊。 係，多謝多謝。咁其實當時亦都自己係做咗母親啦，咁幼唔幼以及人之幼啦，咁呢個都係我哋一番心意啦。 咁呢個除咗漫畫之外咧，我哋亦都發展一系列嘅圖文書啦，即係希望嗰啲小朋友由漫畫開始接觸我哋之後咧，係睇翻多啲文字啦。咁呢個其實係我哋即一路路咁樣係都比較係苦心經營嘅，就係話小朋友由學漫畫嗰個學習開始，譬如我哋有好多歷史啊、通識啊、題材擺落去， 我都睇過嗰本，好有趣啊！ 係啊，一定要有啲笑料包裝喺度啊，如果唔係佢哋唔睇㗎。 咁其實就係、 我覺得我哋兩個嘅合作係好多人朋友都話係非常完美，但係因為咧我係好著重知識啦、通識，同埋我對嗰、那個天文地理啊、植物啊、音樂啊、歷史文化全部都好有興趣，所以咧我每一樣都我都好中意。譬如每一樣我揾一百個題材去寫，好開心。咁但係咧，如果我寫得唔好笑咧，馬龍就會出聲噶啦。咁但同埋佢啲嗰啲漫畫畫得唔好笑咧，我又會反轉頭嚟咧，會都會出聲。咁其實我覺得我哋互相之間係。大家對方的爭友， 即有時候我都大吃一驚，喂，我寫一百個有關於呢個中國文學的古仔，我話咁好深喎，得唔得㗎？咁樣冇嘢嘅，盡量揾啲有趣啲嘅題材 咯。但係中國古文嗰本書已經攞咗獎啦， 係啊，攞咗獎啦。啱啱中國歷史都攞咗獎，嗱、中國歷史嚇。咁另外嗰啲古文嘅經典咧，我哋都出咗好多本啊嘛。 一啲古文嘅經典咧，隨著而家中學要教啦，咁變咗我哋嗰啲趣味學古文嘅書咧，就都。 很受歡迎啊！ 好受歡迎， 係非常受歡迎。 同埋你連 Seven Eleven 嘅即係 convenience store 已經可以買到白貓黑貓都好犀利咯。 其實就係啊，其實古文同埋中國歷史都攞獎啦。咁但冇忽略我哋本身自己白貓黑貓下邊咧嘅偵探故仔，偵探故仔係啊， 偵探故仔、 偵探故事同埋嗰啲小朋友嘅生活筆記啊，譬如教佢點樣預備，即係話又遇到咁困難嗰時點樣解決問題啊，點樣努力自立啊，嗰啲書都攞咗第一名㗎，全部 係咁。同埋咧，你喺書展都做咗好多嘅即係推介啊，各方面嘅嘢。咁所以每年嘅書展你都有即係參與啦。可能你或者會有書賣啊，或者有新書出現啦。又繼續講下你以前啲老師先啦。嗱、你其實分咗好多期啦。頭先我哋講啊，你就去過澳門啦，參加啲澳門嘅音樂節咧去聽音樂啦。你都好中意嗰個崗頂個劇院，我都好中意。咁所以又講下呢一部分啦，即係你對音樂嗰個研究啊、理解啊，好嘛？ 咁我老師嚇，我哋呢個畫面都好似見到我關老師。 關老師係我哋嘅國畫老師。 係，我哋兩個咧喺其實十幾年前咧一齊咧就學國畫。咁其實講起上嚟學國畫，我比馬龍更加早嘅，八十年代已經學嘅。但係我一直咧就因為我嘅興趣。就是文字第一，畫畫是第二，所以就不是很大的發展。 師姐，師姐， 多謝，不是咁嘅。 我隔離嗰個就是李志清啦， 係啦， 好出名。我啱啱之前去探訪過佢。 係，咁係啦。咁其實李志清是我哋師兄啊，佢介紹我哋俾關老師做徒弟。 咁我哋下一張相去睇下啦。 咁關老師送佢嘅詩集俾我哋，關老師係詩書畫都非常擅長嘅名家。咁係啦， 其實喺方面咧，你就幾方面都好有留意啦，譬如音樂啦，即係你自己中意比較多係古典音樂多啲，定係即係現代啲音樂多啲？ 如果講音樂咧，因為我喺報館咧曾經做過音樂版嘅策劃編輯啊，咁嗰陣時咧做咗好幾年嘅，所以我對音樂咧係有啲認識嘅。咁對當時年輕時對古典音樂就唔係個興，即係未係好大嘅咩？現在嚟講咧，就流行音樂、古典音樂咧，我都一樣咁喜愛嘅。咁你話？中意邊位咁？譬如話我如果講流行音樂，我係比較傳統啲，我中意披頭四啦，James Taylor 啦，中意 Bob Dylan 啦，咁但係如果講古典嘅咧，而家嘅古典我就比較中意英國方面嘅韓德爾啦，咁嗰啲古典音樂咧，曼德爾做嗰啲我都好中意啊，巴哈嗰啲當然啦，當然中意。 所以你自己就好中意，就算過澳門啊，欣賞個環境建築之外，都聽埋音樂。 我哋對澳門有感情就係曾經我去英國讀碩士前咧，就喺澳門個東亞大學讀過中文系嘅，就未讀完。但係咧讀中文係我亦都係我最喜歡嘅。咁我希望嚇，其實如果即係人生。其實冇咁多歲月，如果有多啲歲月，我希望我可以讀植物啦，讀音樂嘅博士啦。 好，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啲相片，跟住你又同好多嘅畫家啊、文人啊，都學習啦，或者係交流咁啊。 啊，係啊，依一張相啊，見到其實依張相啊，啱啱馬龍第三次嘅水墨畫展之後咧，我哋同四十幾個朋友一齊食飯，咁呢個其中一張相嚟嘅。咁馬龍隔離嘅一定係阿鬼啦，我同我哋咧係認識好耐啦。阿鬼同佢太太，佢嘅陶藝家太太啦，另外一邊咧就亦都係香港著名嘅畫家。 家阿楊東龍同埋佢太太，亦都係畫家阿思遠嚇，思遠咁係非常非常温馨嘅一張相，就因為老朋友，我哋認識咗真係實在好耐。咁而且阿鬼係我哋嘅結婚嘅證婚人。 哦， 馬龍，佢講下佢點樣同我哋佈置啊？ 佢用好多隻種， 係啊係啊，我記得我早上睇過喺呢本書裏面 擺喺個會場嗰度， 好有趣嘅。 咁我哋好耐人尋味地諗下，結婚係要好有種啊，定係有咗種先結婚？ 係啊係啊，佢就係啊，又係俾人哋去懷疑嚇，俾人去懷疑啊。 通常佢唔解釋作品， 係本書 問佢佢都唔解釋。 如果有講到係 啊， 一本書有介有介紹啦。 係啊，流光月圖咧就真係講咗你好多，即係同好多唔同嘅名人啊，或者啲文人啊，或者你嘅經歷都寫喺裏面，都好有趣啊。即係好多個故事咧，我睇落都 其實未寫曬都係部分，但係我因為都係依兩年兩三年嘅。 嗯， 咁就快就結咗集先啦嚇。咁關於阿鬼係啦，最近佢有出電影，而佢做主角添。咁 係啊， 非常特別嘅 紀錄片， 係非常特別嘅香本土紀錄片啊！大家如果未睇都話到 未睇叫咩 去捧場誒水底行走的人。 哦，係啊，冇錯，你頭先講嗰個咧，我都好想去訪問一下呢一位嘅人士，因為咧佢嗰時就住喺 V 五十四嗰個地方咧，即係跑馬地咧， 跑馬地 嗰度咧就係其實都幾有氣氛。 呢個 V 五十四對我哋太過熟悉啦，因為嗰似乎好多日子都喺嗰度。 我哋好多時咧，就有時沒事都走上去佢嗰時，佢又住喺度啦，亦都喺嗰度做畫室。咁啊，有時走上去傾下偈啊。 咁係啊，早期嗰陣時咧，佢依個地方咧，佢有個露台咧，對住出邊咧，嗰個街市被拆之前咧，嗰種氣氛環境咧，更加係一流啊！點講咧？因為譬如馬龍同阿鬼啊、阿蔡浩全啦，當時蔡浩全仲喺度，咁佢哋飲酒啊、傾偈啊，其他朋友成班朋友，咁成個畫室嘅氣氛亦都好好，四圍都有畫啊、顏彩啊，仲有阿鬼只狗啦、丹丹啦，咁佢仲有好多時，同埋每一次聚會都唔同嘅人物啦，有時係啲雕塑家啦，有時係電影人啦，或者有時係其他嘅作家啊、朋友啊， 因為佢都係一個本身拍攝電影嘅人嚟嘅。 係啊， 好多即係美子嘅， 係啊係啊，亦都好多電影界朋友一齊。 金像獎嘅美子， 係啊，金像獎美子去，咁佢嘅散文亦都非常出名，攞曬獎喎。 係啊，好多才華。 係啊，當時個地方就對住嗰個街市，咁街市四五點啊開始嘅，咁飲到佢哋飲紅酒飲得咁上下咧， 就食嘢啦。 見到對面個街市嗰種熱鬧嘅開場法啊！全部都好似電影嘅佈景一樣，睇到佢哋開場，然後點樣叫賣，然後咧開始啲人又開始醒啦咁啊！我哋咪落去飲早茶咯。 好啊，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又睇下咯喎，好多故仔啊嘛，你太多啦。 哦，依張啊，哦，依個係啊，即係要我哋係咪結婚前係嘛？係嘛？啊！即係叫拍拖嗰時嘅相啦嚇， 好笑張相，我覺得 點解好笑咧？ 因為個樣好似有少少 唔同啊，個樣有咩唔同啊？ 我覺得好似有兩個日本人 喺 我面前嘅， 唔知點解當時佢當時係佢哋成日都話喺英國嗰時就成日話我係日本人。馬係啊係啊，馬龍係後屘結咗婚同馬龍去日本探老師嗰時咧，日本啲朋友又話佢似日本人，係有啲啦係嘛？ 個 feel 好似 有少少咯， 係好似有套話劇咁，兩個人做緊戲， 做緊戲㗎嘛？哦，係咪一兩萬？ 係做緊戲，係 啊冇錯。 馬龍你咪做緊戲啊，氹個女仔啊！真係笨啊，嫁俾你係嘛？ 下張相睇下咯， 耐人尋味呢張相。 呢張再影就係我老師啦。咁江啟明老師咧，都係我嗰時讀新聞系嗰陣時咧，我又跟其他老師學習啦。咁嗰陣時咧，每個禮拜都會係去上去嘅堂啦，去帶我哋去户外寫生嘅。咁後來咧就即係老師教我哋，梗係好有心機，但我哋咧就變咗一種，因為始終係業餘啦，我係當係一種業餘興趣啊。我去到歐洲旅行啊，或者喺香港有時嘅假日咧，都會去寫下生啊，一家人寫下生啦。咁老師對我最大嘅咧，就係令我認識到。即係嗰種美感啊，對生活嘅美感同埋對環境嘅敏感啊。 佢似乎你都遇到好多好老師。 係啊，咁同埋我哋一直都有見面啦，諗咗耐都見面啦，係非常開心㗎。 咁我哋下一張相又睇下啦喎。 咁呢個七一巴咧，同我哋亦都嗱七一巴嘅主持啦，大家見到中間嘅係阿 Grace 啊馬麗華啦，嚇、咁後邊咧就有兩位男生啦，就係、是、馬龍佢兄弟一木喎。咁我喺馬麗華後邊啦，馬麗華係姐姐啊。咁隔我隔離就係阿陳慧，跟住就係、是、再隔離就係天蘭啊，畫家天蘭啦。咁、都係全部都係好朋友。咁啊講起七一巴，其實就之前嘅係六四巴啦嚇。咁、六四巴嗰時咧，好多時我哋咧喺六四巴嗰時，我哋已經好多時嘅禮拜六啊晚，如果冇出門啊，或者係冇乜特別嘅嘢咧，我哋都阿鬼會喺嗰度彈音樂。 咁好犀利喎！佢、真 係咁當時都好多好多文化藝術界嘅朋友咧，就去嗰度。咁我哋喺嗰度度過非不少不少愉快時光、音樂嘅時光嚇。咁、亦都響聽到好多爵士音樂啊，或者好多朋友，好多朋友都一齊喺嗰度彈下爵士啊，飲下酒啊，傾下偈咁啦。咁後來咧就再搬到去七一巴馬龍嗰邊。馬龍仲記得阿 Grace 喺六四巴同你第一個畫馬龍嘅第一個畫展咧，就係、是、多謝馬麗華。 嗰、個係漫畫展嚟嘅， 係佢。佢第一個畫展係馬麗華幫佢搞嘅， 六四巴嗰度。 係，我哋都心即係係好多時都記起。 咁後屘六四巴嗰個地方，你知蘭桂坊越嚟越蓬勃，咁啊啲租加到佢哋啊唔走唔得啦，結果就搬咗嚟而家呢個地方呢、這個七一巴。七一巴亦都經歷過一啲比較即係佢哋又加租嘅時候，佢哋都諗緊好唔好做，結果咧就覺得有個地方俾啲好朋友聚會咧，都係要做落去咁，結果而家都可以做到落去，都幾開心。 我最後加一句咧，其實嗱，七一巴仍然咧，而家我哋好多時咁去嗰度，我哋有個初一十五嘅詩會啊，初一十五我哋去念下詩，飲下紅酒，咁啊亦都聽阿鬼佢哋都會彈下音樂咁啊，呢、個非常優美同埋非常愉快嘅聚會又係， 有時 都會喺七一巴度， 有時會喺七一巴，唔係次次喺七一巴， 唔未必次次，但好多時個以前就好多時都係， 嗰度都搞過啲研討會啊， 亦都有，係 咯， 有、 好，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就睇下啦喎。 哦，依、這個 呢、這個 阿松老師， 係剛剛就 離開曬啦。 阿松老師剛剛今早聽到，就我哋都覺得好 惋惜啦， 好傷懷，因為佢同我哋好熟啦，同我哋，但係同我哋度過好多愉快嘅時光。 咁我介紹啦，喺我隔離嘅就係葉玉樹老師啦，書眉嘅老師啦，一個非常之好嘅老師啦。 我嘅中文老師。 咁亦都係同阿松係好好朋友嚟嘅。咁嗰個咧就係王澤啦，係小王澤，我哋稱佢為小王澤。 咁我要感謝黃教授，咁啊黃教授就係對我好似哥哥一樣嘅，咁佢係啦，咁阿松老師咧又亦都係同馬龍嘅感情好深厚，咁葉老師咧就係、是、我以前中學時代嘅中文老師，就係、是、教我中文同埋中國文學嘅，咁一直咧都好關心我同馬龍嘅，咁同埋咧佢嘅關心之外，嘛葉老師成日話啊我咁多，因為有好多美食啊，好多時葉老師又識煮嘢食喎。 煮嘢都好食㗎嘛， 咁啊都係啊，都 爭好遠同老師， 同老師就 冇得比，冇得比。 咁老師係好多美食啊，就好多時我哋嘅聚會都會同埋阿松老師一齊啊。 好，咁啊下一張相片喎。 咁依個同黃澤同埋秀堂， 秀同埋秀堂， 秀堂佢太太 係咯， 係。咁我哋又。其實我哋呢兩 pair 就好開心嘅，有時就一碰面咧，無論喺香港又好，台灣又好，或者去到第二啲地方撞到咧，好點講咧，就好投契啦。馬龍啊， 咁因為我哋少少，即係我哋嗰啲興趣都係有 相近， 有啲相近啦。咁亦都係譬如話邱秀堂係寫文章嘅啦，咁啊。王澤當然佢係畫畫啦，佢亦都畫抽象畫嘅，因為佢係建築系嘅教授。凡係建築系嘅教授一定識畫畫嘅，因為佢要畫好多圖。咁啊，即係喺我哋嘅話題嗰度，一係就係寫作，一係就係畫畫，所以我哋好相近嘅好多嘢。 咁亦都加上佢喺美國讀書，我喺英國讀書啦。咁我哋亦都係好有陣時好中意講起留學時間嗰啲故仔啊。啊，我又喜歡好中意啦。咁係啦，都大家一齊係啊，好開心。 最近咧，就係王澤老師咧，都係佢有個畫展。 一個畫展係啊，但係舊 係啊，蘇富比嘅蘇富比， 舊情復熾嘅， 係啦， 非常成功啊！一個封面可以即係拍賣得非常好。 幾十萬。 萬， 幾十萬啦已經冇錯。你哋都見到你哋上咗去。 係啊係啊係啊，佢啱啱一齊啊。 跟住下一張相片啦。 咁依個咧就好經典啦，大家見到。 係啊， 咁啊，除咗黃澤老師個話阿黃教授個太太阿黃小姐之外咧。咁佢 小姐啊， 陳小姐啦，但係嗱老夫子入邊咧，佢嘅最愛啊陳小姐，成個陳小姐求婚嗰位，呢個真身啦， 係 啦，咁啊真身啦。咁另外我隔離嗰個就係好朋友啊，十三點啊，成叫阿珍姐，李慧珍小姐，珍姐， 珍姐真係嚇好叻喎，真係五十年不變啊，好叻啊！ 但係大家都好佩服我哋好佩服兩位女士啊，陳小姐同埋阿珍姐都係我哋一個點講好，佢非常典範。 時裝典範 係啊，佢哋又唔止係時裝，係個精神面貌同埋個心態啊、笑容啊啊都啊，即係啊。 是吧？永遠青春， 是永遠青春的陳小姐。 好，那下一張來看看 咯。那是這個我們在上海，是吧？ 上海， 我知道背景這麼漂亮。 在上海的錦江飯店，是吧？錦江飯店。 OK， 我記得那裡是好像是不夜天，24小時。我們那晚在我們中秋去到上海都很夜了，幸好去那裡很夜都不關門的。那我這個畫家朋友呢，兩位畫家朋友等於我們開餐。那我馬龍介紹一下。 坐在我旁邊的那個就是謝春燕畫家啦，那他就在香港和上海，他有時來香港，那我們又跟他一起喝茶，那我們上海就找他，就一個非常之好的良師益友。咁咧，我後邊嗰位咧就鄭新耀，就係都好早係畫漫畫，即係我係80年代已經識佢畫漫畫噶啦。咁佢一直喺呢個新聞晚報，係新聞晚報，上新聞晚報嗰度做呢個美術編輯嘅，亦都畫漫畫嘅。 係，佢都出版好多漫畫集嘅。 因為有時會交流嘅時候咧，會覺得上海同香港而家個譬如文化上嘅發展有咩唔同咧？ 我哋啲文化人嚟講，其實就～是共同話題是很多的，就即我們會在一個，因為我們談起上來有時候有文化有歷史啊，這樣變了呢，就我們是 交往是很愉快，很多東西可以談。 好，那我們下一張相片看看。 哦，咁依個咧就廣州嘅畫家， 好靚喎。 同埋咧就同埋阿廖冰卿嘅女兒廖玲兒，姐姐嚇，馬龍嚇。咁依個咧就係、是、其實最中間嗰位方唐老師咧都年紀好大下啦嚇。 係啊，年紀好大㗎啦。 咁佢同咁我哋嗰次咧上去咧，嗰次係廖冰卿嘅100年嘅紀念。八年紀念啊！咁當晚呢個方唐老師咧就非常因為佢同馬龍有段時間冇見，佢就將畫咗幅就係駿馬圖啊， 駿馬圖係 特別送俾馬龍嘅。咁佢哋畫家與畫家之間嘅情誼咧，令到我都好感動。 佢係一個好點講咧，好好嘅一個漫畫家，就喺廣州。咁咧就，但係佢到咗佢退休之後咧，佢就轉畫水墨畫。其實有一樣嘢好特別嘅，漫畫家到咁上下就好中意畫水墨畫。 點解咧？你覺得？ 因為畫漫畫係好細緻嘅，即係有啲類似工筆畫啦。 冇錯。 但係畫水墨畫嗰種意筆咧，就係補足翻我可以即係比較好。 隨 心所欲咁去揮灑，咁當然咧呢個先決條件就係你本初你嘅工具應該係毛筆，咁你會使用得係好方便。咁啊，隔離啊方唐隔離嗰位咧就係廖玲兒啦，就係廖冰卿嘅女兒啦。再隔離嗰位係佢先生啦， 係 一個係黃文區咧，係一個國際象棋嘅高手嚟嘅，經常帶中國隊出去比賽， 係啊！佢亦都著書立説嘅喎。咁前邊係佢嘅孫女日南喎，日南又係象棋好叻喎，啱先攞咗佢小學組第一名咧。 呢樣嘢真係，所以透過你哋介紹咧，就認識更加多唔同嘅文人文化人。好啦，下一張相片又睇下咯喎。 咁啊，依位就嗱，崔如就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崔如就依度有個古仔咧。就幾得意嘅，咁啊，因為嗰次崔如達咧喺去個展覽咧都好盛大啊，但係第二日咧報紙上個新聞咧 好犀利， 就係有張畫唔見咗。 哦，張畫成億嘅喎，聽講到話 俾人偷咗啊！ 收攤嘅時候唔見咗，咁啊大概會係一啲清潔人員當垃圾咁執咗文書嚇。 文書。 咁啊一路追查到堆填區都揾唔翻。 哎呀！ 咁啊當然佢哋啲已經買咗保險啦，諸如此類啦。 第一件事啫。 咁啊，崔如鐸先生係一個天價嘅畫家，一張畫都起碼。 不過人唔係當垃圾啫嘛。 我就唔知啦， 知道個情況。第朝，因為前一晚我哋就一齊，崔阿崔老師就嗌埋我哋一齊食飯，同埋阿李子清嚇，同埋李子清一齊。咁但第二朝起身，咦，佢唔見咗張畫，咁大件事。 個人好醒目喎、 啊，咁崔如就老師都好鼓，係好鼓勵馬龍嘅，咁佢經常都話嗌馬龍過北京啊，大家一齊研究一下書藝啊、畫藝啊， 好平易近人嘅。佢雖然係啲畫係好天價，但係佢好平易近人。 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 喎。呢張係啊，呢張係亦都係另一位漫畫家畫我哋嘅，係台灣漫畫家。阿奇兒畫嘅，咁奇兒同我哋好似啱啱，我哋差唔多每一年都好似，其實我哋成同台灣嘅結緣咧，又係啦，好似結婚之後第一年去台灣之後咧，好多時咧台灣嘅畫家嚟咧，大家互相認識咧，有時去有。馬龍亦都有啲採訪，有嗰時有啲新聞協會啊過去採訪、探訪啊，或者我哋又過去咧，大家都結下好深厚嘅情誼。咁就好多漫畫家同馬龍都好熟啊，好似敖友祥啦、蔡志忠啦，係嘛？咁同埋阿鄭敏啦，鄭敏啦，佢哋嚟香港都，我哋都當然係一齊食飯啊，好開心啊！咁依一個咧，就係後進啲嘅阿奇兒啦。佢就畫有一次嚟香港嘅時咧，就畫我哋兩個嘅，送俾我哋嘅， 好鬼馬。 係啊， 嚇真睇下咯。 咁依要講翻我哋， 係 啊， 有李儀先生啊。 咁呢張係啦，李儀前輩啊，我成日嗌前輩啊，係啊，啊咁就我即係。帥哥，大家嗌佢啊，東方寶郎朗曼啊！咁其實咧，你以前輩咧，就以前我哋就住喺電器道嗰邊咧，係好耐一段時間。 街坊嚟 嚇，街坊嚟嘅。咁佢出版社嗰時候就喺我哋下邊嘅，好多時候都會碰見嘅。咁但其實我哋係認識好耐嘅。咁就同埋有啲文化活動都會碰到的、另外後面咧，另外前面嗰位就周文物咧，亦都係我哋認識好耐嘅。咁周文物嗰陣時講起上嚟係啦，我哋大家一起喺報章寫文章啦嚇、寫文章啦。咁有段時間佢先生咧就喺羈留咗喺國內啦。咁嗰陣時咧，我嗰陣時我哋好多時都會同佢見面啦，當然要即係鼓勵下佢啦。咁後邊咧就係阿李波同埋舒菲啦，咁亦都係認識咗好耐，大家。文友啦，其實我同舒菲同埋周文物都係文友啦。之前大家各自喺報館喺報紙嘅雜誌有專欄啦。我之前寫專欄都有成四份報紙係每日寫嘅，喺九十年代嚇咁係啦嚇。 咁啊，下一張就睇下咯喎。 咁呢張係小詩老師， 嗰 啲小詩老師係啦，呢個小詩老師呢張係舊年啱舊喺年初影嘅咋，年初一班人係咪阿董培新興翻嚟嗰時啊？係啊，係嗰時， 係 嗰次翻嚟，咁啊董培新興嗰次翻嚟咧，就大家約埋一班人食飯，點知嗰日咧仲有阿清河佢哋係咪法國嘅畫哥 嘅 畫家，咁啊變咗係三台人食飯喎，咁嗰日同小詩老師咧都好開心，我仲記得好難忘嗰日小詩老師咧好鼓勵我哋話我同馬龍咧，哎呀你哋出版咗咁多優良刊。物你哋咁努力咁勤力，即係意思即係話我哋兩個抵石啦，我覺得好開心喎，好開心啊！同埋咧，小詩老師咧，見到小詩老師又令我諗起一啲好温柔嘅觸覺咧。我曾經咧喺中文大學做過半年試咧，咁時咧。日日坐校車，我都係孖住小詩老師坐我隔離嘅。咁嗰陣時咧，我就養住兩隻貓，我成日同佢講香港啦，屋企有兩隻貓，有個啱啱又結咗婚，有 B B 一個 B B。BB 五個月大，咁啊日日同佢傾偈嘅喎，但我當時唔知佢係小詩老師啊，咁嚇我淨係知道係大家係同事啦，係中大嘅坐校車嘅同事啦， 咁後來先知道。 咁出名嘅人 啊，嚇我冇啊。 佢嗰時而家咪仲係住喺灣仔啊？ 佢喺天后嘛。 哦，住天后，因為佢一路以前係喺灣仔住噶嘛， 係啊， 所以佢有寫過同灣仔好多關 係。係啊，咁同埋小詩老師一見到佢，我就好開心，因為我同佢一樣好中意睇京戲同埋昆曲嘅，每年都會相見佢，成日喺我前邊嗰度，佢哋睇到咧如痴如醉。 明白，因為呢度你都有講嘅，你要蘇州啦，你都去到蘇州裏面睇嗰啲環境啊，睇嗰啲平潭啊咁樣。 係啊係啊。 咁下一張相片啊，睇下咯喎。 咁呢張就係啦，都係我哋嘅文友畫家啦。嗱，馬龍隔離就係左冠輝兄啦。左冠輝兄嗰陣時咧，就喺《星島日報》嘅文友啦。咁我哋認識都係《星島文日報》嗰陣時副刊咧嘅雅聚啦，即係話周年嘅晚宴認識嘅。咁另外一位就係鐘少游啊嚇，鐘少游畫家嚇。咁鐘少游畫家隔離佢太太，亦都係而家開始寫作嘅阿子君。咁再隔離就係阿左冠輝嘅太太香麗小姐。咁佢哋都曾經做過一啲文化嘅事業 啊， 出版過啲故事啊。 冇錯冇錯。 好，咁我下一張相片就睇下啦喎。 咁啊，依、這個啊，依一度咧，亦都係文友，我嘅文友啦。咁講企喺度先，企喺度嗰姊妹咧，就係格林姊妹潘金英同潘明珠， 係 啊兩姊妹。咁都係好高興嘅一個認識啦。咁就前年定舊年兩年啦都有，前年同舊年佢分別都有邀請我咧，就係、是、香港電台有一個文學相對論嘅節目咧。咁我同佢哋講過嗰、那個宋詞嘅，咁亦都有邀請阿馬龍咧講過那個漫畫方面嘅，或者我哋出版嘅書嘅理念嘅。咁同埋咧，我哋其實潘明珠、格林姊妹同馬龍也都認識好耐，以前亦都有見，但即係話大家好難得，有時即係當時個畫面，但係好難得嗰日打八號風球喎、咁咧就一齊聚餐喎，一早約定我唔知嗰日八號啊嘛，嗰個喺陸羽嗰度嗰個晚飯特別温馨。咁潘金英前面嗰位孫老師咧，咁孫老師嚇孫金林老師咧就我唔知有冇講錯名，亦都係文藝香港文藝兒童文藝協會嘅之前嘅前會長嚇。咁啊一生咧都貢獻教育啊，係亦都係文藝嘅活動啊，做好多評判啦嚇。咁我隔離嗰位咧就盧清雲博士，我哋嘅文友。咁盧清雲博士出道都好早，寫好多文章，有好多作品嘅。咁佢都係又係昆劇愛好者嚟嘅。 中間嗰位 就係林尚志先生，就係孫老師嘅先生啊。咁就 佢文說佢係論雙魚嘅， 係咩？ 姓論嘅， 姓論嘅係好少噶嘛。 係啊， 咁啊，大家都聽過咧，就論雙魚啊，係嘛？哇！呢個即係佢嘅即係後裔啦。 犀利啊！好，咁你下一張就睇下咯喎。 咁呢張就係頭先有講到嗰張係咪啊？就係董培新抗例，董培新同埋周恆兩公婆翻嚟嗰次，大家一齊食飯嗰張嗱，最中間紅色頸巾就係鬼故女王周恆女士啦。咁佢咧，佢嘅鬼故，佢寫咗好多鬼故啊，非常佩服佢。咁最近咧，今年書展佢嘅書又再出，因為我哋有位朋友有一個出版社咧，係同佢再出版嘅， 係冇錯。 好，咁啊，佢睇後面張相啦喎。 咁呢一張咧就係我哋嘅出版社嗰個白貓黑貓二百期咧，個蛋糕係寫住二百期嘅，咁有個略略嘅慶祝。大家睇到最右邊啊，阿鬼兩公婆啦，阿鬼嗰日阿鬼嗰日係啦，同埋太太嚟啦，盧子英啦，盧子英係坐喺前邊啦，盧子英後邊係咩啊？阿偉賢係嘛？馬龍偉賢嚇，盧子英隔離就係四兄哥，四兄哥後邊係尊子，尊子隔離嗰個係阿盧子英太太，咁尊子再隔離嗰邊咧就係阿 Vincent 同埋 Louisa 嗱，另外一對年輕啲嘅朋友， 做呢個雕塑嘅，嗰啲咁嘅 手 辦公仔係 figure， 係啊非常出名嘅香港設計師 嚇。阿 Vincent 啊 ，Vincent 媽， 係 Vincent 媽 ，Vincent 媽 係 Vincent 媽， 我之前都訪問 同埋 Louisa 係啊，之前已經訪問咗， 係 佢非常好啊，同埋佢對後進啊係好支持啊， 冇錯，佢都好努力去推廣， 係。咁我再隔離咧，阿馬龍再隔離，你介紹下啦，嗬。 我睇唔清楚咯。 唔係，再隔離係啦。 師兄哥。 啊，唔係，封老總。 封老總。 封老總 同埋太太，跟住師兄哥。 咁阿盧子英隔離嗰個係李志清啊，專子前面嗰李志清係啦。咁再後邊就係蕭院長兩太太啦，蕭院長為佢太太。 蕭院長係香港圍棋學院兒童圍棋學院院長。咁啊，喺佢嗰個學校嗰度都係佢嘅學生嚟。 係， 係 呢個都好精彩。咁下一張咧？ 下一張， 下張相片係咩啊？ 下一張相片咧，依個咧就係我哋係啦，啊係啊，另外一番文化人嘅聚會咯。咁其中中間你睇到啦，沈西成啦， 係啊，冇錯， 沈西成啦，咁啊偉賢啦，啊周默默啦，最左係啦，誒毛永波先生啦。咁另外一邊，我嗰邊我隔離就係阿四兄哥啦。劉遠芬啦，新城電台劉遠芬啦，劉遠芬後面咧就係香樹輝，香樹輝先生有嘢講啦。香樹輝先生咧就係馬龍嘅舊上司，喺《華僑日報》嗰陣時。咁香樹輝先生咧，即係話冇做《華僑日報》之後，我哋都好多時有碰到，我哋都係陸羽嘅客人啦。好多時有陸羽飲茶，有時會撞到。咁佢對我哋都非常鼓勵啊，好似我哋個古文出咗都話好啊，你哋即係兩個咁啊拍檔去介紹啲古文嘅經典。對後生是好的。香樹輝兄隔離就是我老師中文，我的中文老師葉露樹老師啦。香生隔離是張歸陽博士。 是。咁我個隔離咧就係 是谷瑞， 是谷瑞先生。 我師兄佢又開咗個酒莊喎，我哋叫佢個紅，佢去好多時我哋嘅 佢喺加州嚇，佢喺加州有個酒莊。 係啊係啊，好似最近馬龍個畫展，我哋四十幾人就去送咗幾送咗兩箱酒嚟飲曬，飲曬多謝佢真係。 前面啊，薛興國，你嘅隔離係。 我隔離是阿張歸陽博士， 張歸陽跟住師兄哥， 係 師兄哥隔離是 香樹輝啦， 唔係各位女士， 女士著劉遠芬嘛，頭先我講咗， 劉遠芬係 劉遠芬嗰日啱嗰日有嚟嘛， 好，咁我哋喂翻嚟下一節再繼續講下，同埋咧即係講下呢本書咧，呢本書咧其實《流光月圖》咧其實有一兩篇咧我都覺得好想講下啫，點會講下人生最後嘅365日啦，咁其他嗰啲咧一陣翻嚟再講講， 好，多謝。 好啦，到咗呢個時候咧，又到咗月餅嘅季節啦。咁我哋嘅即係嘉倫金月咧，就係推出咗五年噶啦，就係有口皆碑嘅。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倫金月，無論係奶黃金月啦，還是流沙奶黃金月咧，都係賣288元。嗰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元。為了慶祝五週年咧，有驚天地一鬼神的貢獻，就是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會買三盒咧就送呢一個啦，大江南北的桂花鹽水雞，每買五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舊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噶啦，係非常受歡迎，呢一個包汁。會海參唔係普通海參，係遼參嘅，有釘咁大條嘅遼參，花膠北菇鵝掌，我哋嘅食品工場研製已久，原隻脆皮 BB 豬，每買十盒月餅送一隻呢只豬，仲係咧你指定嘅時間送去，喂，不過你要預早 book 時間，呢、這個基本上係限量版嚟嘅，呢幾樣咧，我哋都係預備咧，你哋攞嚟過節嘅。你請老豆老母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係咪好有排場咧？